第144集。 什么味道啊？ 护士醒过神来，捂住鼻子，转头四处查看。赵斌也皱起眉，两个健康人不可能突然发出臭气，那只能是面前的病人出了什么问题。他果断揭开病人身上的被子，看到病人身下的担架床上，一滩黄色的液体正慢慢从衣服下面渗出来，流向担架床边缘。 有纸吗？ 赵斌马上问道。护士上下找了一圈，无奈摇头。 平时科室里都能拿到纸，包里东西太多了，没有带纸，就是有，穿着防护服怎么拿呀？ 一边说一边眉头也皱了起来，显然被眼前状况搞得烦闷不已。赵斌也隔着防护服摸了自己白大褂三个口袋，没有随身带纸。两个人只能眼睁睁看着黄色的悬浊液体从担架床上一滴滴流到救护车上。救护车已经开到了乡村路上，马路比起城里不太平坦，有些颠簸。在救护车震荡之中，病人失禁的大小便在身体下散开，担架床和救护车车厢里也四处受到污染。恶臭气熏得两个人只想作呕，然而他们除了打开救护车窗子透气，什么也做不了。这样的情况下，还必须继续按压气囊给病人通气。按压的时候，他们和病人靠得极近，那个味道更可怕。担架床边缘已经全面沦陷，到处都是脏污。床的边缘、金属架和床垫接头的凹陷里都能看到有小的粪便颗粒附着，一不小心就会蹭上。而两个人都穿的是宽松的防护服，随便动一下就蹭到很多。两个人辛苦地忍着臭气和维持姿势，救护车的窗子打开以后，更是吹得全身僵硬，整个人风中凌乱。好不容易下了国道，又是一条还没铺水泥的土路，颠簸得更加厉害。这时候两个人都蹭到不少黄色在防护服上面了，忍得也麻木了，难以维持平衡时，索性直接靠在了担架床上，任病人的屎尿流了一身。反正防护服也有防水性，捂得严严实实，至少不会弄到自己衣服上面。终于到达村里病人家院门口，刚进去就听见锣鼓喧天，鞭炮震耳欲聋，救护车上的人都吓了一跳。这不是丧事吗？怎么搞得像迎喜事的出来？司机胆战心惊地下来开救护车后门，赵斌协助他把担架车打开，把病人转移下来。担架车一落地，病人的一大家子戴着口罩一拥而上，边哭边吼地接老人的身体。赵斌不得不对农村人的忍耐力表示佩服。病人已经全身污物了，刚才他和护士都是避之不及，这些人却只说了一句 不体面了， 继续把人抬好了往家里送。抬的人都把人抱得紧紧的，一点嫌弃的表情也没有。院子里已经搭好供亲戚们来参加追悼的桌椅，桌子上摆满了瓜子花生，院子角落里有几个热水壶。不了解情况的怕是会以为这是哪家茶馆要开张。赵斌倒也了解有些地方葬礼习俗是办得热闹，但看到这样的架势还是忍不住有些震惊。司机是清北县本地人，对这种情况见怪不怪，还收了一支烟一点吃的。赵斌和护士却是身上一团糟，不好凑过去，也不方便吃喝，摆手婉拒了。护士和司机询问家属， 有没有水啊？这整得我们车里这样，我们得清理一下救护车。 家属回答，家里没有装自来水管，平时都是去井里打水，旁边有一条河，他们可以去河边洗车。于是他们向家属借了清理用的桶和刷子，司机开车去河边，赵斌和护士走路过去。三个人在河边简单清理了担架车和车厢，赵斌和护士洗了防护服前面蹭上的脏东西。回来还东西时候，家里还在办送葬的特殊仪式，家里请来的师爷负责安排丧葬每一步事宜。这会儿正说着， 身上的晦气都停完了才能下土。 说着又在尸体边点了几支香，把尸体围住，带着家属到处忙碌操持。赵斌忍不住问司机， 现在不是都在要求火葬吗？他们还能土葬？ 他们自己葬在自己地里，用自己的地， 政府不会管的。 赵斌不再多问，也怕自己说错了话。走的时候，师爷正在指挥家属给死者换寿衣，家属问是否需要把身上的脏污清理了，师爷忙制止： 哎，不能不能，这人死了以后啊，身上的东西就不能再动了，都得带上，他身上这个衣服都不要脱下来，直接穿上衣服。 于是病人就这么带着一身的屎尿穿上了寿衣。赵斌不敢说太多，他多少感到有些荒诞，此时此刻发生的一切让他仿佛置身一个怪异的讽刺电影。他们走到院门口，里面又传来奏乐的声音，他们回头看看，一大家人二三十个聚集在一起，口罩都没遮住鼻子，吹奏的人卖力往外喷着唾沫，这样的场景在这个特殊时期格外瘆人。 唉，这要不要报给村政府还是乡里县里疾控中心啊？ 赵斌叹了口气， 村里来了不少人，我去提醒一下他儿子，待会我们回去路上走到那边村委会给村里送个消息，提醒提醒。 赵斌一直等到了三月底，离四月就五天时间，才等到谢晓东回来。他累得半死，交出住院总的工作，可惜现在情况紧张，他只能回去休一天假，回来还要继续上正常班，剩下的休假时间像谢晓东一样先存着，虽然根本不知道哪天才能兑现这些休假时间。赵斌早上交了班，直接叫了个网约车坐回去，在车上稍微睡了一觉，准备精神十足回去找罗明瑶。今天很不巧，又是罗明瑶值班的日子，赵斌想着白天就去科室看他，和他一起吃个中午饭，吃个食堂盒饭也行啊，那么久没看到人，他想的心里都闷得慌了，再见不到人，估计他要回家怒吼了。赵斌在 C 大附院门口下了车，想到待会儿要给罗明瑶一个惊喜，心情愉悦起来，脚步也轻快许多。他本来想从以往急诊科的侧门进去，结果门口就被保安拦住，问他干什么。 进去找人呢。 赵斌回答，保安挥手让他走开。 我这里只急诊病人出入，其他人家属看门诊的都走医院正门进去。 我也是医院里的医生，就是急诊科的，我找同事说个事情。 保安瞥了他一眼， 医生都知道专用通道，你别。 赵斌无奈地找了一下，衣服包里也没有自己证件，想打电话让急诊科的同事来帮忙说一下，又不知道谁在上班，说多了还怕自己和罗明瑶的事情暴露。他向保安解释， 我是半年前调到分院去了，这几个月都没回来，不知道员工通道在哪里，我现在就要去找科室同事交代个事情，所以我才过来。 保安理都不理他，让他自己走正门通道去。于是赵斌只能绕了半圈到医院正门口去登记入内。现在病人多了，进入医院就是扫码登记，只有不会使用微信的老年人才纸笔登记。赵斌摆弄了一会儿，填下自己的个人信息，近期是否去过外地，近期是否有呼吸道症状和拜访室友等，填完以后出示给正门保安，才被准许入内。赵斌像以往一样准备绕去工作人员电梯，又被拦住，没有工牌不让进员工通道。赵斌去清北院区以后换了清北院区的工牌，早把本部的工牌收拾起来了，今天又没回家，根本拿不出工牌，拿出自己是清北院区的说辞也不管用。他也知道这段时间各方面管理严格，保安是尽职尽责，自己没什么好苛责，因此虽然心里极度烦躁，也只能绕回到住院部大电梯排着队等电梯上楼。